沉了的夜只剩下黑，黑色的瞳孔剩下一种疲惫，我呼唤着你，一遍又一遍，你在哪里？ 情缘昙花一现。

在你身边的爱琴海，仿佛一个多情的水手，像海的寂寞奔波。 找个人

下也停。 北京时间